北京时间9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一次华丽的冒险， 这一趟华丽的冒险，没有真实的你陪我走， 是揣测，也是折磨，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 或许不被人知道， 但愿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喜欢，因为有你，等待也变得温暖。 四目相对时，一种近似无声的极限震撼。爱是一首歌，你和我的歌，最美时光，路上的歌，歌里的你。 这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你有没有发现，进入农历八月以来，一下子感觉到这个天都变得浪漫起来了。其实呢，在农历当中的第八个月份，有很多美丽的名字，比如说仲秋、桂月等等。夏去秋来，今年的秋意来得很悄悄然。秋天呢，经常会遇到一些很美丽的天气，金色的天气。有人说它是最有故事的季节，有人说它是最多愁善感的季节。所以我们发现，在音乐作品当中，和秋天相关的实在太多太多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开一个秋天的 party 吧，在秋天的旋律当中去寻找那些和它相关的音乐故事。这些歌呢，几乎都是美得静悄悄的，很多歌曲不是第一主打，甚至是可能被人遗忘在角落里面，但是也不妨碍它静静在那里享受时光，静静的开花。秋天这两个字，有很多歌手围着唱，因为季节太美，还是因为心情太醉呢？当然了，除了一些非常抒情的爱情故事为主题线的这样的秋天作品之外，也有一些很有个性的，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金属的硬朗明亮的响起的时候，就感觉到可以非常淋漓尽致的去抒发这种忧愁的情绪，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自许巍《我的秋天》。 灿烂，我却没有。 说到容易遗忘的季节，遇上容易遗忘的人会不会太感伤呢？但是像才子佳人更新不断的乐坛，想做常青树真的非常不容易哦。国内著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王童宇，他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音乐人，曾经能为费翔、田震、还有孙悦、谢雨欣、满文军、陈慧琳、谢东、纪敏佳等等很多很多的歌手创作歌曲，并且担任编曲和部分唱片的制作人等等。实际上他本身也做过歌手，而且自己作词作曲的回了又去、去了再回以及秋天，在拍摄 MV 期间，这两首歌就已经在全国各大电台频繁的滚动热播，不仅受到了很多听众的热捧，而且网上的一个点击率也是居高不下。不过我们要说他成名之路却很波折，在他5岁的时候被父母逼着学这个小提琴，20出头的时候才华横溢的他写一首歌就可以卖7万块钱，你想那个时候的7万块钱真是了不得。但是呢，当年轻的时候享受到太多顺利带来的喜悦，放纵的第一步他就开始泡吧赌球，慢慢的彻底跌入到了谷底，他的音乐辉煌就此结束了一段落，昔日的富翁瞬间一贫如洗，然后出现什么住农民房、过清苦的日子、漂泊的生活，慢慢再有了一点点起色，然后3年之后又重回北京等等。所以有人讲啊，有时候 总会有这样的感慨，年轻人不应该成名太早，顺利的路走多了，是不是要回头看一看，有的时候坎坷也是一种财富吧。我们来听听王童宇的这首作品《秋天》。 心上，只是听歌的时候难免会悲伤。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

如果说要给秋天找一个歌声的代言人，我会觉得费玉清的声音真的够华丽够浪漫。我们发现啊，其实他也真的很喜欢秋天，因为唱过太多太多跟秋相关的歌曲，比如说深秋，还有秋诗翩翩，秋的怀念，网住一季秋，秋水天长啊，秋水长天，还有秋水伊人等等等等。哎呦，他是多爱这个季节，回味感情啊。费玉清说呢，他喜欢老歌蕴含的这种感情，然后含蓄的情意和优雅的用词，唱出来每一句都感觉很有感情和回忆。哎，关于爱情啊，有一个问题一直在他的粉丝心里，怎么那么多年他还是单身呢？前几个月费玉清出席邓丽君逝世20周年演唱会发布会的时候，被问及如果能够许一个愿的话会是什么，他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他说我欲望脱落，没有任何东西吸引我。费玉清单身那么多年，现在决定不婚，他的理由是不想自找麻烦去改变别人或配合自己。哎呀，看到一定想法或者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会按大家主流的观念去想，他觉得一个人很快乐已经习惯了，那也是一种态度吧。说到歌曲，我们现在听他的歌曲也都是满满的怀旧味道了，不过那又怎样呢？经典适合回味吗？来听听费玉清在唱秋天的作品当中其中的这一首经典之作，名字就叫做秋天。 谁在我的头发洒下细霜点点，谁在我的脸上留下刻痕斑斑，那是岁月的痕迹，它不管我。怅然心酸，曾经我的生命有过美丽的春天，曾经我的生命有过炎热的夏天，放眼片的菊花开我的生命，一到秋天

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2017，感谢有你，平安车险。 大雨中为我抢修换胎， 大周末的替我修车跑理赔， 用心为车主才是好车险。 平安，我们选对了。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上汽通用全新一代别克君威领潮上市，即日起购车即享24期零利率金融贷款方案，置换最高享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谈北京当地经销商。 英菲尼迪亲情开启零计划，心动座驾即刻在握，即日起购买 QX60 真正的豪华7座 SUV， 3排座椅空间布局，让家庭出行尽享惬意时光。全系标配高效能混合动力系统，节能之余更显澎湃动力，全系尊享2年零利率。详情请致电北京博瑞010-6865-2229。 英菲尼迪 Empower the Drive，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跟秋天相关的音乐作品。这样一个浪漫的季节里面，当然会听到各种各样抒发自己情绪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你听过布衣乐队吗？很有趣的名字，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成立超过10年，作为唯一一个走出宁夏并且有知名度的乐队，目前在北京发展，已经让每一个热爱音乐的宁夏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骄傲。他被评价为最被人关注以及最优秀的民族摇滚乐队。越来越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了布衣乐队演出的酒吧，欣赏他们与众不同的声音。其中呢，有很多人听他们的音乐而逐渐的去了解中国的大西北，在那片土地上寻找布衣的音乐给他们带来的头皮发麻的这种西北特有的美好的感觉。他们的声音来唱秋天，那就特别的有韵味。布衣乐队这支乐队呢，是西北本色音乐的先行军，今年是他们成立20年的日子。哇，想想音乐啊，坚持做那么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秋天也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让我们在他们的歌声当中去体会一下那个西北秋天的那种美丽的特别的味道吧。听听布衣乐队带来的这首《秋天》。 写的时候已没有力量，飘落的树叶像你的脸庞，我不愿看到你哭泣的模样，我只想看到你眼里的倔强。抬眼望去，那大雁飞过，忙碌的他飞向南方，我看着他们总有自己方向，明天的我他是又在何方。写的时候已没有力量，飘落的树叶像你的脸庞，我不 向南方。我看着他们总有自己方向，明天的我他是有在何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自一支西北的乐队布衣乐队带来的秋天。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和秋天相关的音乐作品。在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歌坛，任再出色的歌手都逃不落这种潮涨潮落、高峰低谷的宿命，所以一些经典的专辑成为不为人所熟知的沧海遗珠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要说到一个歌手叫潘越云，我们对他的熟悉呢，应该说最了解的那首歌就是《我是不是你最深爱的人》，对不对？在92年的时候，他默默离开了效力12年的老东家滚石，而投身到以偶像推手著称的同级别大佬飞碟。他呢，想要开展另外一片精彩的音乐天空，其实在那个时候是他的巅峰时刻。但是慢慢的，看到他发片的数量锐减，不足滚石的四分之一，销量更是不可同日而语。94年的时候，潘越云推出了大碟《秋天》，这张大碟里面，他表现出的这种成熟内敛风格又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最亮点的是，他全部采用了音乐大师李达涛的作品，这是一个堪称难得一见的佳作。但是这和89年的《夜欢》《谁在秋天捡走我的心》的遭遇一样，这一张专辑深受外界好评，赢得了比潘越云还潘越云的赞誉的同时，却没有获得市场的肯定。后来呢，他又遭遇了感情的风波，更是跌到了谷底。但是我们要说，这张《秋天》的专辑，大师的音乐境界空灵浩渺，10年的心血之作，带着年届40的潘越云，琴签最初，只是内容和唱法上呢，又更加富有深沉和理性的风韵，所以看上去很低调含蓄，但实际上呢，又是绵绵不尽，又有经历风雨的这种人生感悟。所以在这张专辑的处理上，潘越云演绎得非常的精准到位。这是一张不容错过的专辑，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忘记掉它，真的还蛮可惜的。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非常不错的音乐作品，来自潘越云《秋天》。 总让我回忆 秋天来临，总让我想起那段伤感分离的日子。我一心等待你，却不知你踪影，好像秋天永远不会停。你留下的风衣却挡不住寒冷，我多么盼望春天来临。在寒风中的你，是否也曾怀念过那段我们曾拥有的春天？当秋天来临，总让我想起那段伤感分离。 你带来我的远方，潇洒的我带来你的漂泊，失缩的心今夜留在怀里，唯望前尘共聚至窗边透光，静静地望你忧伤困倦的眼光，才明了谁负了你在流浪，细看你远比轻丝的发梢散落，默默地令我心间更感伤。但愿像月破漆黑灿烂的曙光，如黎明晴风暖意及期望，吻去你每点凄清冰冷感觉，要为你一世照亮。曙光，不羁的我带来你的伤错，深宵之中窗外手掌未雨，无言无眠伴你到窗边探访，摔倒的你带来我的远方， 潇洒的我带来你的漂泊，失缩的心今夜留在怀里，遗忘前尘共聚至窗边透过，静静地望你忧伤困倦的眼光，才明了谁负了你在流浪，细看你愿被轻丝的发梢散落，默默地令我心间更感伤，但愿像月破漆黑灿烂的曙光，如黎明情奉暖意及期望，吻去你每点凄清冰冷感觉，要为你一世照亮，静静地望你忧伤困倦的眼光，才明了谁负了你在流浪，细看你越被轻丝的发梢散落，默默地令我心间更感伤，但愿像月破漆黑灿烂的曙光，如黎明情奉暖意及期望，吻去你每点凄清冰冷感觉，要为你一世照亮。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秋天的那些优秀的音乐作品。刚刚我们讲啊，在音乐的作品当中有很多的沧海遗珠，而优秀的歌手也会随着时间的变换和经历的打磨，有可能就慢慢的淡出了大家的视线，那也是一件蛮可惜的事。不过呢，很多歌手是因为自己生活的安排，他们曾经的好声音淡淡的留在了那个时光之墙上，化作了一抹温暖的怀旧色彩，这也是一段青春的故事。你还记得那个在每个晴朗和下着小雨的天气里，心情小泛滥的时候就很想听的侯湘婷吗？98年的时候，在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五个地区数百名华人模特当中脱颖而出的他，曾经先后发行过《你爱我吗》、《侯湘婷》、《爱之旅》音乐专辑，当时有很多人爱他爱得不行。歌声温柔嘹亮的侯湘婷，属于是抒情派的玉女歌手。在98年的时候，他曾经呢，为经典《明星养成游戏》《明星志愿二》代言，然后当时的背景音乐就是一首叫《秋天别来》的歌曲。即便这还不是他最出名的歌曲，但是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一个秋天到来的时候，都会想起这首歌。旋律很好听，唱的也很好听啊。说到侯湘婷，也真的很幸福，还看到了他去年当了妈妈的新闻。当然这些年他致力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享受着另外一种幸福，我们也深深的觉得有一种祝福的心。但是这首《秋天别来》还真的蛮值得一听的，来听听吧，侯湘婷《秋天别来》。 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有人陪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已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 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我去年同样月圆之际，谁会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 我们说到一些歌手，其实慢慢的在时间的打磨当中，可能会淡出大家的视线，忙着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有了不同的安排。比如说好男人任贤齐，一说到他，瞬间想起那个让他一夜而红的《心太软》，还有他最红时候的那些歌曲，在大街小巷都会听到的《对面女孩看过来》啊，《伤心太平洋》等等。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员的身份甚至要盖过他歌手的身份了。演技越来越棒，但是音乐作品呢越来越少。有段时间他的形象定位在绝世好男人，又老实又靠谱又有责任心的样子。而生活中他也是这样，和自己的女友一直恩爱，两人相恋超过20年。虽然说早就有消息说他们已经结婚了，但是这两人依然以男女朋友相称。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有一首曲风很特别，虽然是一首小伤情的歌，但是呢很直白的声音，很朴素的这种处理，让这首歌曲也变得很贴近生活。这首歌跟秋天相关，叫秋天来了。哎，刚刚听了一个秋天别来，这次听到的是秋天来了，来自任贤齐。 这是一个欺骗的季节，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里好像是发生了什么，我的秋天来了。这是一个灿烂的季节，这是一个冷清的季节，这里好像是知道了什么，我的秋天来了。叶子黄了，和我一起落下，赤裸的树在无奈地站着，他们好像是明白了什么，我的秋天来了。羽毛要张开，要向远方飞翔，生命的意义在不断成长，他们真的真的明白了什么，而我的秋天来了。我的秋天它来了来了，